Nous allons compter ensemble de 1 jusqu'à 11. 我哋由而家开始，由一数到十一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 Nous allons dire ensemble les jours de la semaine. 我哋由而家开始数一个礼拜嘅七日。星期一。 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。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。 星期日，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日。 Nous allons dire ensemble les mois de l'année. 我哋由而家开始一齐讲返一年嘅12个月：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月。 12月，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。1月。 2月、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。